你一就唔好上嚟做生意，就算你喺香港做生意，我都玩死你。因为而家我财雄势大啊嘛，我一定玩死你嘅、哦，系嘛？所以李嘉诚啊，已经其实系冇乜即系赚钱，即系小有小部分啦， 12%啊，讲紧 12%啦。咁你相对嗰7-8%嚟讲，其实仲系湿碎数啦。88嚟讲 ，sorry， 减数都减错。88嚟讲，其实相对嚟讲系少数啦，但系都一样要喊住喺个记者招待会同大家讲，叫香港人争气。不过佢冇佢讲漏咗一样嘢啫。就算我哋香港人有一人咩票选啊，庄真入唔到闸啦。佢唔信佢就唔信佢噶啦，佢揾个人系佢能够系控制得到嘅人啊嘛。 同埋你又谂翻转头，李嘉诚当年俾张志强绑啊，都未喊啊。但系今次俾西环夹住要选林郑啊，喊啊。 系咁啊，大镬啊！即系呢个好大镬。 所以起码13%国民贵爆嘅所谓香港内容，其实根本就唔系新鲜事。不过揾多个人去引证翻我哋之前嘅推论， 确实系， 同埋个逻辑啫嘛。 咁但系 同埋我哋嘅观察啫嘛。 即系佢讲呢啲嘢咧，就同呢一个啊看光事出差唔多。呢啲就似个人意见多，即系好似自己做网台节目咁样。但系我哋希望其实佢系爆一啲 substantial 嘅料。 唔系因为点解咧？佢有部分咧系需要系唔单止系推论嘅。即系要有证据 的。啊，唔系嗱，佢最佢 因为例如你第三个论点咧，即系话佢哋过嚟投地啊，即系等我哋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其实呢个是一个意见嘅闪色。 啊，呢个咪就系网台节目咯，呢、這个咪 系咪？呢、這个系你意见嘅表达。究竟阿爷系咪有份红头文件？你睇过佢咁样买，或者系焗啲中资过嚟买我哋香港嘅地方？个政治背后嘅目的系咪咁先？ 系。 呢、這个其实佢系冇噏嘅， 嗱呢、 這个搞乱啦， 呢、這个系嘅，呢个系。 喂，第一嗰个 point 就好明显，呢个系事实嚟。 喂，嗰、那个佢就系讲得比较多嘅 fact， 即系佢亦都提供咗话俾你听吓，即系铜锣湾有安全屋，系嘛，即系火炭亦都有斗，即系呢啲嘢，喂，佢可以讲得出嚟。呢样嘢最震撼嘅。 越境执法呢啲系好明显系违反咗联合声明，违反咗基本法，违反咗香港嘅法律制度嘅。喂，其实老实讲，我哋。不断系收到唔少噶，何俊仁都讲过噶。佢话点解以前李波未有事之前咧，系唔会爆出嚟？因为嗰班友仔都身有屎嘛。 身有屎。 佢啲有啲系匿咗两年噶，暴咗你。因为点解你喺入边呃咗好多钱嘛，大哥？佢哋社保基金可能你摊咗几亿啊嘛，大哥？你谂住以为嚟香港冇事啊？系咪？你又走唔到去外国咯？你仍揸住个护照。是咪国际刑警真系通缉你啦？即系除非你去非洲嗰啲小国嘅啫。喂，其实呢个已经大家听过噶啦，不过佢 verify 一次咋，佢 verify 一次俾大家听咋。第二个 point 系咩话？头先我跳咗，唔记得讲。 咪就系话经济上面渗沙子咯，即系佢即系嗱， 即系炒楼嗰度啊嘛，系咪？ 其实你经济上面渗沙子就系其实佢有个背后嘅阴谋嘅，咁就系话咧就沟淡你香港人，咁即系换血论啦。咁啊，第一就系、是、其实讲真，你就算你中产，你有楼嘅，系嘛，即系你都系你会自觉咁样样变咗保守派，因为其实讲真，你系唔可以承担你层楼跌价啊嘛，系、咪？咁你冇钱咪闪咯。 有啲本土派唔系噏得错嘅， 啊， 而且啲归英派嗰啲咧，成日喺度针对嗰150人嘅名额， 啊， 或者针对即系嗰啲专才啊、投资移民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咧，其实如果我哋用翻佢管治西藏嗰阵时候嗰个 model 咧。其实他真的想这样做，同埋我哋都冇得避免。第一，我哋嗰个嘅所谓审批权唔喺我哋手里边，我哋冇得拣人。即使我有得拣人都好，喂，而家入境处都系咩人？你睇下而家最近嗰个咩陈国基，喂，你有冇发觉全部都系佢嗰个系统嗰啲入境处嗰班友仔全部上位嘅？ 由叶刘开始已经系咁样噶啦。 嗰阵时候嗰个黎栋国系嘛？ 系啊， 系嘛？ 黎栋国系梁振英 嘅。李少光啦，系咪？跟住呢個葉劉咯， 湯顯明咯， 湯顯明咯，喂，全部都係上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呢班人由梁銘彥嗰陣時候開始，你應該要追索。即係我插一句講翻於呢一樣嘢，入境處啲人係最危險，因為點解咧？由回歸之後，其實入境處嘅人已經係同內地嘅關係好密切嘅，因為點解？關於即係過境嘅問題啊嘛。你當年梁銘彥點解會俾肥棒即刻執包袱？你係處長嚟喎，大佬。唔系副处长嗰阵时候系 个女喺加拿大俾人杀埋，好似 咁啊，唔关事，嗰样系另一样嘢嚟嘅。喂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知道你系攞咗我哋港英嗰啲嘢走啊嘛，有啲机密嘅嘢啊嘛。而你谂下立法会当年嘅调查，最后嘅结论都认为梁永贤系应该要炒